父答问二则。问：有人平素信愿念佛，而临终中风失语，神识昏迷，此时人为助念还有作用否？如有作用，则本人已神识昏迷，不觉不知，作用何在？如无作用，则本人平素信愿念佛之功德，岂非唐捐乎？答：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如有人平素信愿念佛，而临终中风失语，神识昏迷，若得遇善友为之助念，则其人所得利益亦难思议。如本人神识尚未离体之前，有转行者能闻佛声，则能发起平素信愿念佛之心，命中之时必蒙佛力接引，往生西方无疑矣。设昏迷致死，其神识离体，因本人素今之业未定，尚需经中阴，于中阴其间得眷属或善友为之念佛，亡者尔时即能一起平素信愿念佛之心，而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也。若又不能如此，但欲善友等念佛之圣缘，纵不得往生，亦能增来世净土之善根。经载，佛世时有一老人遇虎，躲于树上，以不畏故，念南无佛一声，以此善根 后遇佛得度，况生平早已信愿念佛乎？如是观之，足证念佛功德，绝不唐捐也。问：聋人临终，虽有人为之助念，而不得闻佛声，则助念有何作用？答：聋人因宿世耳根所造之业，故感此报。聋人虽不闻佛声，但临终有人助念，亦得往生。何以故？以聋人耳根虽缺，闻性不失故。只要本人自心清醒，信愿坚固，一意求生西方，则命中必感佛来迎接。复有善友为之助念，以众生心力不可思议，弥陀洪名功德不可思议，则其人往生西方，犹如顺风举帆，轻车就路矣。又或其人临终之时，前有将谢，后有未生，为第八世有作用。其人于生前以业障故，不得耳根，而无耳识。至此，前果已泄，则第八世自能闻、能觉、能知也。